七课，你的法文念得真好听。 Dialogue， 文生，你在念什么呢？ 我在念法文。 你的法文念得真好听。 谢谢，可是我学得很慢。 学法文有意思吗？ 很有意思，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难。 我也想学一点法国话，你可以教我吗？ 现在我的法国话还说得不好，不能教你。 你会不会唱法国歌？ 我只会唱法哈扎克法哈扎克周美木周美木。 你唱得真好听。 小张，我想请你吃饭。 好啊。 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法国菜？ 两个我都喜欢。 你也喜欢喝酒吗？ 喜欢，可是我只能喝一点。 好，我请你吃中国菜，喝法国酒。 那太好了。谢谢，谢谢。 Vocabulary， 一，念。这个字我不会念。念书。那个女孩子很喜欢念书。 二，的。他念书念得很好。 三，好听。那首歌很好听。听，我喜欢听妹妹唱歌。 四，在。他在看中文报。 五，呢，他在吃饭呢。 六，慢，我写字写得不慢。 七，有意思，那本英文书很有意思。意思，这个字有很多意思。 有一点，有一点儿。学中文有一点难。一点，一点儿。我只懂一点日文。 九，难。你觉得学英文难不难？ 十，话。王先生要学德国话。 十一，可以。你现在不可以说英文。 十二，教。请你教我一点中国话 好吗？教书，王老师教书，教得很好。 十三，现在，你现在很忙吗？ 十四，还，他的英文还说得不好。他会唱歌，还会画画。 十五，说，我哥哥会说法文。他说他很忙。说话，现在不可以说话。 十六，能，你能不能给我那本书？ 十七，会，他姐姐会说日本话。 十八，唱，你会不会唱中文歌？ 十九，歌，歌儿，我很喜欢唱歌。 二十，吃，你要吃中国菜还是日本菜？ 二十一，饭，王先生要请我们吃饭。 二十二，菜，我很喜欢吃法国菜。 二十三，喝，爸爸说小孩子不可以喝酒。 二十四，酒，李先生喜欢喝酒吗？ 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二十五，写字。你喜不喜欢写中国字？写。他不会写你的名字。字。你会写多少中国字？ 二十六。做事，他很会做事。做，他在做什么？事，你有什么事？ 二十七，做饭，王太太很会做饭。 二十八，画画，画画儿。那个孩子很喜欢画画。画，画儿。 二十九，快，老师写字写得很快。Syntax practice 一，说，话，说，中国话，看书，念书，写字，唱歌，吃饭，喝酒，做事，做饭，教书，画画，跳舞。一，有的学生不喜欢念书。二，我不会写汉字。三，你唱歌，他跳舞，好不好？四，小孩子不会做饭，只会吃饭。五，他想看书，不想做事。 二呢，我在吃饭呢。一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跳舞呢。二，孩子在做什么？孩子在念书呢。三，你听，谁在唱歌？我不知道谁在唱歌。四，你在写字吗？不，我在画画呢。 三，学中文不难。一，吃饭不难，做饭难。二，看电影很有意思。 学中文，我喜欢。一，画画，他不太喜欢。二，跳舞，我会。唱歌，我不会。 四，好，难，好看，难看，好听，难听，好吃，难吃，好喝，难喝，好懂，难懂，好学，难学，好做，难做，好写，难写。一，中国字有的好写，有的不好写。二，他觉得德国酒真好喝。三，这个歌好唱，也不难听。四，法国菜好吃，可是不好做。 五，你做的很好。一，他画的真好。二，你写的太小。三，他唱的很好听。 他说台湾话，说得很好。一，我说话说得很快。二，他喝酒喝得太多。三，你看中文书看得很慢。 他日文说得很好。一，我中国字写得不太好。二，你那位朋友歌唱得很好听。三，他儿子书念得很好。 的，他的菜做得很好。一，王小姐的法文说得真好。二，你的英文字写得太小。三，李老师的中国画画得很好看。